过城市的声浪，从你的世界路过。情谊带着温暖的故事，在你我耳边绽放。你的故事，我的歌，就在工作日的午后三点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刘慧主持。 我是刘慧，午后三点钟，欢迎来说说你的故事，听听我们的歌。今天9月14号，星期二，这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一天，但其实今天也是一个属于我们大家的日子。这是中国网民文化节，又称网民节。大家知道今天的中国有多少网民吗？可以猜一猜，是将近10亿人。具体数字是9.89亿，而今天这个节日真的就是属于这将近10亿人的节日，而且不久以后应该说每一天都在增长这个数字。互联网是连接世界和中国的通道，是连接我们和世界的通道。在2009年的时候，中国互联网协会确定了每年的今天9月14号是网民节。这样一个节日带着它蓬勃的生命力，对吧？所以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哈、关于上网的那些事儿。大家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网上冲浪的？我们可以回忆一下当初最让你兴奋的发现又是什么。各位下载听听 FM， 在首页找到广播，再点击一次你的故事我的歌，就可以进入我们专属的聊天室，会遇见你，智慧的慧。这首歌很久没听。 世界有时就像一个谜样的漩涡，到处不满意或让人沉默不说。你可知你胸中有着热血汹涌，光它飞逝而过，来不及就蹉跎。快从你的窗口冲出，就用你头也不回的速度，快穿过这最幽暗的山谷，寻找他曾送给你的礼物。你是自由的， 是自由的，自由。 去想象。快从你的窗口冲出，就用一套也不会的速度，快穿过这最幽暗的山谷，寻找他曾送给你的礼物。你是自由的， 今天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朴树，很久没有听到过的《冲出你的窗口》，这是朴树自己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歌曲，我觉得应该是张亚东担任的制作人吧。这就是一首微软公司视窗操作系统 Windows XP 的中文主题歌，当时在当年选择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时间发行，2001年11月1号，一切从头开始，从一开始，对吗？不知道大家听着这首歌会想起什么哈？会想起当年那个正方形的，还很厚实的，有着宽宽屏幕的那个窗口吗？听着这首歌，我想起了杨乃文的另外一首《推开世界的门》，我觉得和这首歌特别的搭。我们的一生当中到底有多少个第一次？和网络第一次的接触，不知道大家是在哪一年？还记得最让大家兴奋的发现又是什么吗？很多时候我们在谈起过往的一些特别的经历的时候，尤其是在像网络这样一个很神秘的世界，你有没有头脑中想起那五个字？我要找到你。 有些人爱到忘了心，结果落得一败涂地。有些人永远在憧憬，却只差一步之离。问世间什么最美丽，爱情绝对是个奇迹。我明白会有一颗心在远方等我靠近。找到你，不管南北东西，直觉会给我指引。若是爱上你，别问什么原因，第一眼就能够认出你。我要找到你，喊出你的名字，打开幸福的盒子。让我找到你，就从那一刻起，一开始一路走一辈子。有些人爱到忘了心，结果落得一败涂地。有些人永远在憧憬，却只差一步距离。问世间什么最美丽，爱情绝对是个奇迹。我明白会有一颗心在远方等我靠近。找到你，不管南北东西，直觉会给我指引。若是爱上你，别问什么原因，第一眼就能够认出你。我要找到你，喊出你的名字，打开幸福的盒子。让我找到你，就从那一刻起，一开始一路走一辈子。找到你，不管南北东西，直觉会给我指引。 若是爱上你，别问什么原因，看见你就是你，别怀疑。如果要找到你，喊出你的名字，打开幸福的盒子，让我找到你，就从那一刻起，一开始一路走一辈子，一开始一路走一辈子。 来自费启鸣翻唱的《我要找到你》，感觉就像是在神奇的网络当中，我们用这种网络的方式真的是可以帮我们找到想要找的任何人，对吗？你还记得他的原唱是谁吗？陈明。对，我觉得原唱陈明就是有一种充满力量的坚定的寻找。而今天我们刚才听到的小费同学费启鸣的这一版翻唱，我觉得有了更多浪漫的那种温柔的等待，对吗？我要找到你，无论南北东西，就是很干净的那种声线，诠释着一个相对来说年纪轻一点的对爱的理解。少年的心事在这首歌里体现出了一种很纯粹的浪漫，对吗？很心动哈，而且你会觉得每一个鼓点都承载着爱的心跳。不知道大家在最初接触网络的时候是不是带着很多的心跳？我是这样的，是大概在将近20年前吧，我觉得那个时候网络好像刚刚兴起，怀着特别强烈的好奇心，用省下来的生活费跑去了唯一的一个网吧，上了一个小时的网。这个过程好激动好兴奋，而且我觉得一个小时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我现在想起来，其实真的不知道当时这一个小时到底是怎么过去的，都干了一些什么。总之只能是对于我来讲只留下了一些兴奋的念头。那么你呢？你最初的去往大概的时间是在何时呢？ 嘴角说话的时候有浅浅的笑，那道线条像一个记号，永远都擦不掉。午后的猫懒懒地躺在阳光下睡着了，我的心跳却在奔跑，跟随你到天涯海角。我曾经在这条路上转了好几个弯，才终于懂得展开翅膀，放你去蓝天尽情地飞翔。现在的你看到的我是蓝色的，我的快乐是当你仰望天空飘过的云朵。你知道吗，那偶然滑落在你脸颊的雨滴是我的泪，成全你的自由。放你去蓝天，轻轻地飞。 现在的你看到的我是蓝色的，我的快乐是当你仰望天空飘过的云朵，你知道吗，那偶然滑落在你脸下的雨滴是我的泪，成全你的自由，是我的泪成全你的 老赵说，说起互联网体会太深了，什么时候开始使用已经记不清了，只知道现在已经离不开它，和朋友聊天用它，出门打车用它，购物轻松支付也用它，不论遇到什么难事就问问它，了解国家大事生活琐事都用它，可以说互联网已经深入到了每个人的细胞当中。所以有了互联网，很多时候我们会有一种怎么讲安全感，就像刚才李霄云打雷的这样一首你看到的我是蓝色的歌曲一样，蓝色其实是很能够让人有一种心安的安全感的。霄云用他很低缓的嗓音给我们唱着一份湛蓝的温柔，对吗？你会在他的忧郁的情绪当中感受到一种很坚定的情感。我喜欢刚才这首歌很简单的配器搭配出的那种很纯粹的感觉，我也很喜欢霄云很诚挚的声音，让这首歌更显得温柔。蓝色是天空和大海的颜色，互联网呢，互联网我想应该是多彩的吧，但是我希望它首先是安全的，是要有一份蓝色做底色的，你说呢？叶琳说，现在的生活工作和学习每天都不能离开网络了，真的带来了太多的便捷和快捷。嘟嘟说，忙了一上午元气满满的下午开始了。是的，这个声音来自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我是刘慧，在这个有一点点阳光的午后问候你。 一个小太阳流着汗躺一路狂忙，炙热的心脏说说发烫，手掌心拥满力量，路荆棘又漫长，愿我们坚强，风再大都能怎样、啊、最美的梦就在前方，愿用一生抵挡野心的看望，逆风飞翔的翅膀哪怕曾受过伤，不惊不怕起的信仰，自由落伍的坦荡就够我们成长，可以流浪几百分渴望不甘，拼命去闯就不能被原谅，踏步起山纵然将鞋磨穿，因日落在等可曾有淡忘，二十五听寒地的向往，此时的勇往懦懦慌张，可否一场 阳在起航，不紧不放，永不言弃的信仰，似有若无的坦荡，就够我们成长。可愿流浪几百分，可我不敢拼命去闯，就不能被原谅，横无涯岸，孤舟荡尽波浪，在日出留扬帆。 是一首来自力先达的《热涌》，热烈的热，勇气的勇。谢谢1246易碎的喜欢，他说音乐写的不错，很欢快，适合这个秋天的午后。我觉得也特别把这首歌送给最近发生太多事的这一位繁星果。星果你好，你私信给我说了一些最近家中发生的事情。首先我不知道是不是该广而告之哈，我就先暂时按下一点暂停键好了。但是我想跟你讲，就像刚才这首歌唱到的一样，其实我们所有的经历都会塑造我们每一天，我们要学会在生命里去拿出那一刻的勇气，去享受我们用勇气去解决的很多的困难。因为所有的这些遭遇会让我们时时刻刻都记得我们自己还有胸中这一颗炽热的心脏，对吗？所以我觉得热勇是继续生活和坚持梦想的力量。相信我，坚持下去一定会等到云开见月明的那天。好了，中场前的这一首要给大家带来一首粤语歌，很温柔的郑中基 My Only One。 今晚星光闪出真爱，梦有光圈记载，时光机主角发呆，捕捉当下是竞赛，热恋的心不可掩盖，斋啡都斟满爱，人生充满意外，每刻感动在脑海，唯独是你，一心想把你爱护到极限，苦中多粒糖，照晚抱紧着你，我很习惯给你闯进生命里没有围栏，原来是友情，寻找爱情，天与地共享甜情，被爱的瞬间，对直点之间，有你牵挂是我一世最美的浪漫， My only one， My only one。街边的窝心小店，你给我家的幸福意识，有温暖的记忆，连单调都辨识，我跟你一世数月历，失足的天使给我安慰的，我心里想要的，我真正需要的，你都知道，唯独是你，一生想把你爱护到极限，苦

we got older, we tried to stay in touch. But we had to move on, life ran away from us. If I could go back, be 17 again, yeah, I would, just to see all my friends running around the city, acting crazy like we used to do. I wish I could turn back time. Stay up all night singing songs on the terrace. We didn't mind sitting out in the cold. It wasn't possible to make us embarrassed. We were free. Do you remember stealing smokes from your parents? Sometimes we got a bit out of control. When they found out we ran from home just to scare them, we were free. When we were 17. When we were 17. To sit on the grass and go, damn, I don't wanna grow old. Stay up all night singing songs on the terrace. We didn't mind sitting out in the cold. It wasn't possible to make us embarrassed. We were free. Do you remember stealing smokes from your parents? Sometimes we got a bit out of control. We ran from home just to scare them. We were free when we were 17. When we were 17. 这首歌名字叫 Wild Flowers, 野花。 When we 17, 当我们十七岁的时候，想一想，当你十七岁的时候，你有接触网络吗？当你十七岁的时候，如果你接触过网络，你想一想，当时令你最兴奋的事情是什么呢？欢迎你回来，欢迎你继续为我停留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有相当多的朋友在我们的聊天室里告诉了我，当时和网络接触时的那种感受。小明同学说，最开始上网是 QQ 聊天种菜，上北京广播网，哟，那么早就听了呀，听广播看新闻上论坛。恋自然说，最初的网络好像是九几年了，记得是为了下载 MP3 里的音乐，当时觉得特别特别的好听。我想无论我们最初接触网络的时候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年纪，但是那一张网给我们带来的感觉就好像是晴天的那一份阳光，让我们整个人整个心都开阔了起来，对吧？ 海风间比较沉吟，像情歌呼啸，一种信息简单悠然发烧，但却长出了翅膀，滑向海天的中央，感动云彩让黄昏像一幅画。你指着闭双眼，我忘了这世界本来让人沉醉，照亮我的胸膛，每个明天都有希望。阳光，生活本来就这样，快乐其实很简单，牵手我们一起唱，星河在跳。 耀耀烟火像孩子的笑，就连长夜寂寞都不见了，因为天空这么大，烦恼就变得渺小，换个想法，世界美得不一样。忘了这世界本来让人沉醉，生活多美，阳光它照亮我的胸膛，每个明天都有希望，阳光生活本来就这样，快乐其实很简单。晒着太阳，拉萨晒阳嘿，拉萨晒阳晒阳嘿，快乐其实很简单。Come on， 拉萨晒阳嘿，拉萨晒阳晒阳嘿，三五好友啤酒海浪，拉萨晒阳嘿，拉萨晒阳晒阳嘿，快乐其实很简单。整个世界都有希望，阳光生活本来就这样，我们都生在天堂，牵手我们一起唱，幸福我们一起唱。 这首阳光来自曹格，我们是不是很久没有听到了，收录在他2012年发行的专辑《河里活的动物园》当中。听完了，有没有一种想要去海边晒太阳的感觉呢？这种阳光我们人类不可缺，而我们每天上网的时候，我相信也都是去寻找一些我们希望想要的线索，就好像我们的维生素一样，每天我们都需要，每天就是这样搜索，满足我们自己，快乐就是这样简单。有朋友问起我今天为什么会有一点小抑郁哈，说实话，其实我觉得可能这样的一种情绪，每个人或许隔三差五都会有，只是我觉得每天一到午后三点钟，我刚才在我们的专属聊天室里打了个比方，我觉得就像是灰姑娘立刻就穿上了水晶鞋一样，一切都会变得精彩了起来。我的事不说，我们还是听好音乐好吗？这样的鼓点起来，你不能不跟着一起嗨。来，我们来一点不一样的调调，有请王若琳。错了错了，这个鼓点之前，我们还是要请出王若琳，带来一首《有你的快乐》。我们每个人在网络间都会少寻到属于自己的快乐。 天特别亮，也特别的黑，当我深深的呼吸，心中充满想你的甜蜜，想和你走在一周，想要你牵我的手，傻傻的 这是一首来自歌手王若琳的歌，叫做《有你的快乐》。是的，我觉得就像用户1840IG 在我们的聊天室里说的那样，他说有时候一个人只要好好活着，就足以拯救某个人。我想起了他之前发过的，说他以前同事的孩子，龙凤胎当中的一个哥哥被确诊了急性白血病。以前觉得这种悲剧离自己很遥远，没想到就发生在自己身边。小宝才1岁1个月，令人非常的心痛。我们共同祝福孩子能够早一点好起来，好好活着。真的，一个小孩好好活着，健康的活着，就是能够拯救一家人的。希望这家人，希望你的这位朋友同事能够坚强起来，渡过难关，我们共同祝福他们。也谢谢大家问候了我的耳朵哈，是大概有半年左右的时间，我这个耳朵一直是处于各种间歇性的耳鸣当中，去看了中医西医都不太管用，但是我觉得有大家的问候就好。没有办法，我觉得可能人是这样吧，当上天给了你这样一副耳朵，当他赋予你在每天午后三点钟可以和大家一起用音乐的方式来聊聊生活，聊聊天，聊聊音乐，可能就需要再拿走你一些。没办法，我觉得和这样的耳鸣共生。谢谢大家给我的偏方，我一定会好好休息补补肾啊，耳鸣可能就会缓解起来，对吧？大家也可以给我讲一些冷笑话，比如说魏小薇说国宝大熊猫也有烦恼呀，你看他永远拍不出彩色的照片来。好吧，在这样的冷笑话当中搭配着接下来的这首歌，我想应该是蛮配的。这是一首很积极很昂扬的歌，来自歌之初乐队，一支摇滚乐队，我很少放的哟。远航， 吹起航号角，海浪欢笑，海月是我想当年，空中心帆组成罗盘，认准方向，幸福海岸，长一双翅膀，描述无言以表的幸福感，无数次看着你狠狠地拥抱你，快乐不回头，骑白色帆，顺风呼唤，承载着自由勇气后靠岸，陪伴自己很简单，就做一只不断航行 来自歌之初乐队的一首歌曲，带我们进行着一种沉思，对人生的百态，同时也用他们的音乐给我们表达着对于美好生活的那种描述跟向往。远航，远航的意义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对一种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世界的探索呀。无论是好几百年前的大航海时代，还是今天的外太空、深空、航空、航天时代，我们的征途都是星辰大海。我们今天和大家说到了互联网，说到了冲浪，说到了网银，今天是大家的文化节日。我觉得互联网真的是一个特别神奇的地方，它容纳了很多很多的东西，但是绝大多数的人都能从那里找到快乐，找到欢喜的小角落。互联网其实就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之外的另一个映照嘛，它或许不完美，但是只要好好的安全的使用好它，它也会变成你一个快乐的源泉。是这样的，这样的快乐源泉是什么呢？就好比你有时候吃了一顿美食，这样的美食给你带来的感受也是即时的、即刻的，对吗？最后的这首歌，我们一起来听一种面食的歌曲 Pasta 意大利面。我是刘慧，感谢各位的收听，同时也欢迎你继续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由麦麦麦同学带来的浪潮 Listen to One。 希望明天还可以遇见你哦。 When it was a bowl of pasta without anybody looking at her, so I asked the baby what's the matter with that. Sweatpants are up on the sofa, sweat down, yeah, that's how I know ya. She said that I look alright, I don't wanna go out tonight, so we can stay in and I can make you something. We ain't gotta dress up for nothing. Feet up with the TV on, and all she wanted was a bowl of pasta without anybody looking at her. So I asked her, baby, what's the matter with that? She said, I know it's stupid, but it's complicated. There's been a lot of pressure on me lately to wake up every day and look amazing. So I said, you're the prettiest thing in the world. Look at what we've done to the girl. Why you always scrolling through your phone? Only comfortable when we're on our own. Why you gotta care what people think? Gotta make your own rules, do your own thing. Wish you knew all the good she got.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浪潮 Listen to One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北广购物喜迎中秋佳节团购大回馈，9月7号至9月16号期间，北广购物全场商品95折，订购2件以上商品享9折优惠，订购5件以上更是享88折优惠，买得多优惠多，团购才给力。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以下是广告时间。 你好，听众朋友，今天呢是一档特别节目，我们有特别的商品推出。 哎，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正宗的广西横县的曲豪茉莉花茶。 嗯， 为什么叫特别节目呢？因为我们今天呢给大家价格有一个大幅度的降价，是因为啊我们今天呢广西横县的正宗的曲豪茉莉花茶到现在北广生活时间的这个用户给他买到了100万的销售额， 对，销售额达到100万。 所以说呢我们厂家和北广生活时间呢一合计，这得回馈一下我们的听众啊，所以呢我们特拿出500组，以贴近成本价的价格去进行销售。 嗯， 今天238块钱买走以前299的这么一个组合，直降61块钱。 对，赶快拨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就在平台上买的那个正宗的横县的茉莉花茶，原来呢是299，两斤四罐。今天呢咱们是回馈听众朋友，拿出500组，以238元的价格回馈您， 还是四罐，每罐是半斤，一罐